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聊管理和文化。今天这篇文章是最后一个模块管理和文化的第一篇。在前30篇文章中，我已经从优化流程、团队工程实践、个人工程实践这三大方面与你介绍了很多原则、方法和具体实践。通过这些内容，相信你应该对软件研发活动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这条超级灵活的流水线如何提效有了新的认识。但作为团队管理者，要提高团队的研发效能，在知道了这些原则、方法和实践之后，还要通过管理和文化让他们真正在团队落地。管理是提高团队研发效能的基石，而文化是持久高效的保障，同时管理又决定了文化。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管理、文化与高效能关系的图片供你参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我会参考硅谷高效能公司的一些管理实践和原则，以及我在国内外公司的落地经验，与你介绍如何通过管理和文化来提高团队的研发效能。今天我们就先从技术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步骤出发吧。在我看来，技术管理工作主要有如下三个步骤：一、寻找目标；二、目标管理；三、计划并执行去实现目标。其中，计划执行又包括人、流程和工具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步，寻找目标。在第一篇文章中，我曾和你分享了研发效能的三要素是有效、快速、可持续性。其中第一条就是有效，也就是准确性。所以要想建设高效的研发团队，技术管理者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作为舵手，为团队寻找方向和目标。首先，技术团队的根本目标就是业务目标。毋庸置疑，业务目标是团队存在的意义，完成它是一切的基础。业务目标的设定有两个层次：一，弄清楚公司和上级对团队的预期，达到这个预期是团队的基础目标。二，在基础目标之上，还要给团队设定一个进取目标。我们需要分析公司的发展方向以及团队的实际情况，寻找到那些既符合公司利益，又通过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除了业务目标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技术管理者一定要关注的目标，即技术目标。如果只关注业务，我们的行动就容易短视。有这么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技术常常在短期被高估，在长期被低估。作为技术管理者，我们需要看清楚并坚持技术在长期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技术上持续投资，制定并完成合理的技术目标。在我看来，技术目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关于偿还技术债的，这是处理已经形成的问题。关于技术债的处理，你可以再回顾一下第14篇文章中的相关内容。另一种则是前瞻性的技术目标。作为技术管理者，我们要有灵敏的技术嗅觉，对即将出现的技术挑战做一些预防和准备。关于前瞻性的目标，我再和你分享一个我在 Facebook 时的例子吧。2013年左右，我们从公司开发者的使用数据观察到，由于代码仓的迅速增大， Git 对它的支持有一些吃力，比如一些操作的速度越来越慢。于是我们抽出人力去做调研，克隆了一个 Facebook 的代码仓，并按照当时的增长速度去模拟大量的提交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再过半年，许多常用的 Git 操作速度都将下降到不可接受。于是我们团队专门成立项目组来解决这个代码仓将会出现的性能问题。最终我们在问题还没发生之前就把它解决掉了。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技术目标，确保了公司的业务能够持续发展，给公司和团队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关于技术目标的设定有两个常见问题。一是业务目标和技术目标的时间占比应该是多少？从我的个人经验看， 80% 是一个合适的点。二是技术目标要不要立项？在我看来， 这要视公司情况而定。如果你的主管对技术目标认可，那最好对技术目标单独立项，否则就把技术目标合并到业务目标中去。比如要实现某一个业务，我们必须重构某一组件，这里重构组件就是一个技术目标，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都需要持续关注技术目标。有了目标，第二步就是目标管理。目标管理的第一步就是制定计划，这里我先给出一个有效设定目标的原则， SMART 原则。 SMART 是 Specific 具体， Measurable 可衡量， Attainable 可达成， Relevant 以主目标有相关性和 Time Bound 有明确的截止日期，这五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一个目标可能被定义为今年下半年实现用户讨论功能，但很明显这个意义不够清晰。而另外一种定义方法是今年12月31号之前实现用户讨论功能模块在主页以及至少一个其他页面使用，并且用户使用率大于 10%。 可以清楚看到第二种定义更具体，让团队成员能够有更明确的努力方向，能专门针对具体的模块使用场景和使用率方向前进，并且具体的数字和截止期限可以让我们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跟踪进展。你应该已经看出来，第二个定义正是使用了 SMART 中的具体、可衡量和有明确截止日期三个原则。另外，这个任务还需要是可达成，也就是既要有挑战性，但同时努力就可以达到，这样团队工作起来就会更有劲头。最后，与主目标的相关性更是前提，这样的任务才有价值。总结起来就是 SMART 有更明确具体的目标，利于员工更加明确高效的工作，做出跟公司的目标更加对齐的业绩，也为管理者将来实施绩效考核提供了考核目标和考核标准。网络上有很多 SMART 原则的相关资料，比如 SMART 原则以及实际案例这篇就还不错。除了 SMART 原则， OKR 是一个很有用的目标管理工具。我们经常会听到领导者 Leader 和管理者 Manager 这两个概念，但你有注意过他们的区别吗？两者经常混用，但实际上有一个本质区别。领导者告诉团队需要去哪里，而管理者告诉团队如何去到那里。在我看来，每一个管理者都应该努力成为一个领导者，给团队目标，让团队成员自己去找到达成目标的方法。而 OKR 正是帮助管理者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工具。其中 O 表示目标，是鼓舞人心的目标，可以使每一个人保持一致和受到启发。 KR 则表示关键结果，是达成目标需要注意的度量。在 Google 使用之后，最近几年 OKR 非常流行，效果的确很好。 OKR 的内容比较多，如果你想要系统了解并在团队落地的话，推荐你阅读黄勇的 OKR 实战笔记这个专栏。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用好 OKR 的两个关键点。第一，使用 OKR 最主要的目标是让全公司对齐目标，所以在实施 OKR 时，我们要随时留意这个目的，可以说这是执行 OKR 最关键的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扩展出很多实际操作，比如公司级别定义一个 O， 每个团队和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 O 和 KR， 所有人的 OKR 都透明，全公司可见，同时定时做回顾、调整和复盘。第二， OKR不是一个 HR 工具，不是绩效管理方法。绩效管理方法一般包括目标、度量和考核，与之相比 OKR 只包含目标加度量，是一个目标导向工具。 OKR 之所以在目标对齐上有很大作用，是因为团队成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制定以公司目标一致的 KR， 而一旦 OKR 跟绩效挂钩，团队成员承担风险的意愿和内驱力就会大大减弱，倾向于指定更容易实现的 KR， 从而失去了目标导向的意义。所以 OKR 不要跟绩效挂钩。那么问题来了，使用 OKR 之后怎么进行绩效考评呢？实际上这也很简单，只要评估团队成员具体完成的工作对公司的贡献度即可，甚至可以 OKR 和 KPI 并存。比如公司高层可以使用 KPI 用数字衡量绩效，而全公司都使用 OKR 进行目标对齐。制定好了目标之后，就到了第三步，执行任务去实现目标。在具体的任务执行上，作为技术管理者，我们应该从人、流程和工具上来提高研发效能，高效达成业务目标和技术目标。关于人，最关键是调动其主观意愿。首先，把团队成员的利益统一起来，才会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自己想办法去达成目标。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消除职能束紧，采用全栈开发方式。统一团队利益的主要方法是采用康威定律来组织团队结构，使其与产品结构相吻合，让产品成功成为团队一致的目标。比如 Facebook 针对产品和功能，一般组织10人左右大小的团队，里面包括了前后端开发者、设计师、产品经理、数据科学家等。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如何把自己的团队的功能、产品做好。小团队之间松耦合，有比较高的自主权，不同团队之间主要通过目标的一致性来进行协调。这种方式不但使大家的力往一处使，而且灵活机动，出产品很快。把这种小分队的方法用到极致的是 Spotify 公司，他们在产品层面把各个功能模块隔绝开，某个功能出现问题不影响其他功能的正常使用，每个功能由8人左右的自主运营小组负责，称之为 Squad。 Squad 的主管负责确认沟通团队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义，而团队成员的职责是自己决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主性非常的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把组织架构和产品对应起来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原则 DRY。 对个人开发者来说，DRY 是不要重复自己，而对公司或者团队来说， DRY 就是要建设针对基础设施共享业务的平台，以避免重复造轮子。以 Facebook 为例，基础平台团队人数众多，话语权大，对公司的业务发展至关重要。各项业务之所以能够快速开发、验证、上线、迭代，并实现高可用、高并发，支持上亿日活用户，都跟 infrastructure 团队的工作密不可分。除了基础平台之外， DRY 在业务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业务中台，也是最近非常火的话题。调动人员的意愿，除了组织架构之外，绩效管理和企业文化也很重要，我会在后面几篇文章中与你详细介绍这些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看流程方面怎么做。关于流程需要注意的是，寻找符合软件开发行业特性的方法，根据团队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具体来说，我推荐使用先从全局的端到端流程入手，寻找系统瓶颈，然后再集中精力解决瓶颈，完成一轮优化。这样可以从全局出发，避免以偏概全，能够最高效地使用团队的人力物力。在优化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用数据来寻找问题，并通过数据的比较来检查改良措施的有效性。针对流程的优化，你可以再回顾一下第四篇文章中的相关内容，而关于度量，你可以再回顾下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中的相关内容。另外，要提高团队的研发效能，作为团队技术负责人，需要保持技术判断力，包括技术选型的能力以及方法论的选择能力。你可以参考我在前三个模块中给出的流程优化、团队工程实践以及个人工程实践的一些高效方法论和实践。完成了人、流程的工作之后，工具的选择就比较容易了，让团队根据方法论选择适用的工具即可。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对各个方法论适用的工具都做过详细介绍，你可以再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这里我再给出团队选用工具的两个原则吧。第一个原则是，选择工具时要根据场景的复杂程度 选择自建还是使用第三方服务工具。对简单单一场景，我推荐使用开源工具，而对复杂的系统和流程，可以考虑使用一些付费软件，比如 SaaS 产品等，因为术业有专攻，这样使用工具比自建工具性价比更高。通常情况下，针对小型创业公司，很多 SaaS 产品的价格不算太高，有些甚至免费。作为技术管理者，我们要考虑投入产出比，让开发人员把时间花在业务上，可能才最合算。在硅谷，即使是小公司使用付费软件服务的现象也很普遍，国内公司也慢慢有这个趋势了。第二个原则是，工具虽然重要，但背后的方法论和原则更重要。比如 OKR， 如果使用得当，使用一套简单的 Wiki 系统就可以做起来，但如果概念不清，原则不对的话，即使引入专门的 OKR 工具，效果也不会好。所以作为管理者，我们一定要花时间了解工具背后的原则。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吧。今天我通过寻找目标、目标管理以及如何执行这三步，与你介绍了一些管理方法。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技术管理者需要同时关注业务目标和技术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团队持续发展。如果今天这篇文章你只能记住一个观点的话，我希望是业务目标和技术目标两手抓。在目标管理方面， OKR 是让团队对其方向很不错的工具，不过我们使用 OKR 时一定要注意，目的是对其目标，与绩效挂钩会让这个效果大打折扣。在具体的任务执行方面，从人、流程、工具三个方面入手，即想办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流程全局入手，把时间花在最需要优化的地方，根据具体方法论和场景复杂度选择合适工具。最后，我觉得每一个技术人员都应该花一点时间对管理进行一些了解，原因包括两点。一，对公司团队的管理措施会有更清晰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更有的放矢的工作。二，管理方向是职业发展的一个选择，了解一些管理可以让你尽早弄清楚这条路是否适合自己。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文中 Facebook 提前预测并解决 Git 性能问题的例子中，我们最后是使用了 Mercurial 代替了 Git， 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我们下